早知道就不把你生下来。 没错，早知道就不要把我生下来。不过既然已经把我生下来了，那我就一定要。 指挥官， 啊，我居然睡着了， 很抱歉打扰您的休息。雷内肯普跟鲁兹两位指挥官有事情求见。 好，请他们在会议室等我一下。 是。 梅鲁克，等一等。 是。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些什么话？ 没有，指挥官什么都没有说。 行了，你下去吧。 你刚才说什么，指挥官？ 我说我要放弃一谢伦要塞。 我对指挥官的决定没有任何意见，不过指挥官可不可以说明一下？ 嗯，一谢伦要塞只有在走廊两侧出现不同势力的时候它存在才有意义，而现在帝国军他们已经攻破了费沙走廊，所以一谢伦要塞一定要被孤立才行。照这样下去，别说要塞本身根本用不着打仗，就连要塞驻军都会被敌人给瘫痪掉的。大家都说伊谢伦是个坚不可摧的要塞，这是指战术上而言。这一次它存在的意义即将被战略所消灭，这就是罗格兰公爵为什么会被称为战争天才的原因了。总之，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驻留舰队的兵力做最有效的运用，这才是最上策，你们懂吗？ 可是指挥官，难道就不能继续留在伊谢伦抗敌，然后再用战果跟敌人进行和平谈判吗？ 这个时候要求和平，敌人一定会要我们归还伊谢伦，这么一来的话跟早一点还给敌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。 嗯，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东西现在要眼睁睁地交给敌人，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？ 当初花了这么多人力还有金钱建造的要塞，结果最后被我们抢了过来，帝国军才应该觉得遗憾，不是吗？ 嗯，这么做的话一定会造成心理上的冲击，连杨指挥官都被帝国军逼得放弃要塞，我看同盟的民众一定会受不了这个打击的。如果说这次不战而退，说不定会让我军丧失战斗意志，这么一来就算以后想东山再起恐怕也不太可能了，你要三思啊。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，不过说实在话，你也不必把所有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，光凭我们一支舰队要对抗帝国的大军，只要一想到就会让人不寒而栗了。 我也赞成参谋总长的意见，我看就等那些政府高官他们翻了脸，逼我们放弃伊谢伦赶去救援他们的时候，大家再走还不迟。到时候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就会知道杨指挥官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了。 这么一来就太迟了，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战胜帝国的契机。 战胜帝国？杨指挥官是说我们还有机会获胜吗？ 少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从战略上而言，我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，而军事常识又告诉我们，战术层面的胜利往往抵不过战略上的失败。不过这一次我们确实有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。 什么机会？ 罗格兰公爵还是单身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 嗯，是吗？米达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入了同盟境内。哼，好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对了，伊谢伦方面的战情现在怎么样了？ 情报从奥丁传过来，也许跟实际上是有点出入。他们说目前仍然陷于焦灼状态。 不过我想杨威利应该会弃守伊谢伦吧，照我看他马上就应该会有所动作了。 照元帅这么说，杨威利他真的会放弃伊谢伦要塞吗？他这么做难道不怕激怒同盟政府，甚至于受到严厉的处分？ 要是他们敢处分他，以后谁来指挥杨舰队？更何况杨威利这么做 其实是唯一可以让同盟获胜的办法。如果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，放弃做要塞又算什么？ 唯一可以让同盟获胜的方法， 你还不懂吗？意思是在战场上打败我。 今天你很难得，有一些话居然可以憋着不说出来。 我只是这么想，当那些政府高官们知道首都已经不安全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你说他们会不会丢下民众，带着自己的家人逃到号称坚不可摧的伊谢伦来呢？这些忘了应该保护市民，光会想到自己是不是安全的家伙，应该受到报应才对。如果他们逃过来，到时候我们一网打尽，交给罗格兰公爵也行，或者用背弃市民的罪名处分他们也行。这么一来，你就名副其实地立于众人之上了，到时候建立一个伊谢伦共和国未尝不是个好主意啊。 对我来说，政治权力就像下水处理厂的废物，一点都没有固然很麻烦，不过我也不想太过靠近他。 很多人想要接近他还不见得有机会呢，不过像你这样的人也很少，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。原先你并不想成为军人的。 军人的延长线上未必就会出现独裁者啊。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倒宁愿早一点从这个无聊的行业脱身呢。 支持独裁者的如果是民众，那么反对独裁者要求自由跟解放的同样也是民众。我流亡到这个国家已经将近30年了，到现在还有一些疑问找不到答案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大多数民众渴望的不是民主主义而是独裁的话，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又该怎么整合呢？ 你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你。不过呢，人类发现火已经有100万年的时间了，到现在火灾还是照样发生。近代民主主义成立还不到2000年，现在就下结论是不是未免太早了一点呢？ 有100万年了吗？ 看你别扯这么多了，眼前还有一些急事要处理呢，先处理好了以后再说吧。晚餐都还没有做好呢，你就马上跟我谈明天的早餐，这也未免太早了吧。 不过如果因为菜是对方买的就要整桌都送给对方，这也未免太大方了吧。 当自己需要的时候向对方借，现在不需要了，当然也只有还给对方了嘛。 要是以后还有需要呢， 再去借就行了，暂时让帝国替我们保管吧，只可惜要不到利息就是了。 要塞跟别人的老婆都不是说借就能借的吧。 哼，如果你当面向对方开口，人家当然是不会借给你的。 那就只有用一些手段了。 我们的对手是罗塔尔，这个人是帝国的双臂之一，我认为很值得去骗。 如果动用武力就可以抢得到，我看到目前为止要塞的主人已经换了5-6个人了，唯一抢走他的人就只有现在还躲在伊谢伦要塞里面的那个骗子。 所以说呢，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敌人会自动放弃要塞这个看法。万一放弃要塞，他很有可能以资敌罪被判刑，更何况身为一个军人本来就该死守战场，不是吗？ 在军事行动的对象只有一个伊谢伦要塞的时代的确是如此没有错，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了。我想杨威利一定明白，光死守要塞对战情一点帮助也没有。 就算同盟灭亡了，只要伊谢伦不被我军攻下，杨的面子不就可以保住了吗？ 换了杨是你的话，说不定会这么想吧。雷内肯普指挥官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大举进攻要塞，不过既然总指挥官不同意，那么我们也只有服从命令了。 我的确说得太过分了，我必须要向你们道歉。不过果子熟透了之后自然会掉下来，对于不必费力就能得到的东西，我看我们也不需要付出多余的代价。 那么是不是我们不发动攻击继续包围就行了呢？ 不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会给敌人时间准备。不管敌人打什么算盘都好，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安心的准备。 你是说采取蓄于尾移的攻击行动？ 千万不要做得太明显，总之要不惜一切的完成部署。 一下子忙得喘不过气来，超时工作可不是我的信条哦，累翻天喽。 把 射击人员送进炮塔中，换上长距离炮，还击敌舰队来自主炮射程外的攻击。 第22工 允许雅典波罗出击，不过只限于把敌军赶出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外。就算敌军故意引我们过去，也不要追过去，记住了吗？ 遵命。 哎，快想想办法应付敌军的攻击，光靠补充人员跟维修根本没办法离开这里啊。资料上的数字一直不断的在变，一定要想办法让大家轮班才行。这次的攻击从昨天一直持续到现在，好多同志都已经累垮了。 我已经出动舰队了，拜托你再忍耐一下好不好？ 那就拜托你了。 凯塞尔少将，外面有民众代表团要求要见您。 又来了，搞什么鬼嘛，我哪有办法一个个应付气冲冲的民众啊。哦对了，有个人根本不管这些事，一个人悠哉悠哉的喝他的红茶，这事交给他。 炮火那么剧烈，我们有可能逃得出去吗？ 为什么不让我们跟家人一起上船呢？ 允许带走的私人财物也太少了吧，我们的保障在哪里啊？哎，出来说话。哎，说话。 好了，各位市民朋友，你们尽管放心吧，大家不必担心，一定没事的。我一定会负起责任，平安送大家回到首都去。 哦，二八英雄， 太 帅 了， 二八英雄， 太 好了， 出去 太好了。 哎，真是的，我又能叫什么人给我保证呢？提出要求当然很容易，不过换了他们是我，又能怎么做呢？而且罗塔尔已经看出了我的用心了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破坏才对。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内呢？ 全舰队撤退，只需要赶走敌人就行了，绝对不允许继续追赶敌人，严禁离开要塞主炮射程之外。 指挥官，采取这种手势，战局到什么时候才会对我们有利呢？ 为什么不继续追赶敌人呢？这样要撤走也比较容易嘛。 指挥官， 哎，总之大家先回要塞再说，任何行动都得经过杨指挥官同意才行。真是的，连我也觉得手痒了。 指挥官，属下已经遵照命令把敌人赶出射程之外，现在我军斗志高昂，属下希望能够再度出击，至少粉碎一部分的敌军舰队，请求杨指挥官立刻下达命令。 不行。 可是我军现在有非常高昂的斗志，趁这个机会出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如果不好好把握的话，这不是太可惜了吗？请指挥官再考虑一下。 不行就是不行。 哎，真是的，回到海尼塞之后啊，我一定要号召成立飞行员工会，我会用我这一生替军人争取避免过度的劳动，你们这些管理阶层给我等着瞧吧。 你不是希望这一辈子都跟女人混在一起的吗？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就是责任由我来负，请指挥官允许我再出战一次。我想到一个轻而易举就可以打败敌人的办法，请指挥官让我试一试吧。 上尉，你不要太卖弄你的智慧了，就算你不搅局，我们的麻烦也够多了。 是我太多事了，实在很对不起。 有500艘运输船从伊谢伦要塞出发，另外大约有2000艘战斗用舰队保护着这些运输船朝着同盟境内前进。 贝鲁克，你的看法怎么样？ 从表面看来，他们似乎想要撤走重要人员跟非战斗员，从目前的状况来判断，这是意料之中的行动。 你的话有所保留，这是为什么？ 因为对手是杨威利，不晓得他这一次又会出什么样的花招。 杨威利还真是了不起啊，就连你这个身经百战的勇者也会怕他。 上将， 你先别发火，连我也怕中了他的计呢。我可不想继史特之后成为被夺走伊谢伦的人，那样实在太丢脸了。 雷内肯普舰队已经出动去追赶从要塞逃走的敌人了。 行了，就随他去吧，别管他。 不过雷内肯普指挥官这一次可能会钓到大鱼，你打算把功劳全部都让给他吗？ 如果让雷内肯普打赢的话，那么证明杨威利的智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要真是这样，就不晓得是谁不幸了。我不认为水源已经断绝，我们就等着看雷内肯普怎么用他的兵，祝他有好的表现吧。 舰队分成2股，本队突袭敌军前方，断绝敌人后路，另外一队从背后追击，前后夹击敌人，后方的部队由克纳斯坦负责指挥。 好漂亮的舰队行动啊，只可惜 这 挥官，后方克纳斯坦的部队遭到要塞炮火的重击。 难道我们中了敌人的计谋？ 指挥官，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，快去支援。 指挥官，甲级工事已经受到了破坏， 利用这个机会突袭敌舰队。 敌军舰队开始撤退了。 哼，同盟这些家伙，指挥官那一套他们完全学会了，居然也不觉得逃跑可耻。追赶敌军运输船，全舰队最大速度前进。跟我玩这种把戏。 指挥官，敌军战舰掉过头来了。 我们中了敌军的计，我要你们立刻赶去援救鲁兹舰队。 这一次损失了20000艘舰艇，属下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 不过倒也让我们看穿了敌人的诡计，辛苦你了。 指挥官， 同盟军所以玩这种把戏，大概是想在真的弃守伊谢伦的时候削弱我军的追击意志吧。杨威利这个人应该不会为了战术上的小小胜利这么大费周章。 那我们要不要做追击的准备呢？指挥官， 追击？我们为什么要追击呢？只要目送他们逃亡，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伊谢伦要塞了，这样应该算是成功啊，何必去追击呢？ 不过这一次要是我们放走了杨威利，那以后我们不是后患无穷吗？ 对抗疾病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，我认为不光是我们舰队有被感染的危险，你懂吗？ 可是指挥官， 你有听过这么一句俗话吗？丛林里如果没有野兽，猎犬就无用武之地了，所以猎犬也要避免抓光所有的野兽啊。 指挥官，你这种比方太不伦不类了，这样只会招来不必要的误解。不要光是误解那倒还好，说不定会变成谗言呢。指挥官，还是谨慎一点好。 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以后我说话会小心一点的，你放心吧。 谢谢指挥官接受我的忠告，先别说追击敌人了，我看我们得做好进驻伊谢伦要塞的准备才行。 你说的对，那你立刻进行。 方舟战略？拜托凯塞尔，难道你想不出来其他比较有创意的名字吗？ 我哪有空为这种没有实际利益的事情伤脑筋啊。军民合计有5,068,224人，区区几艘战舰怎么运得了这么多的人呢？这一次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刚刚打那场仗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就算船已经老旧了，也用不着一次爆破500艘运输船嘛，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？ 啊，哎，这个家伙逃得还真快呢， 真是伤脑筋。我看这样吧，运输船还有医务船是装不下这么多的人了，就让民众搭乘战舰好了。 什么？让600个婴儿登上舰艇？ 应该是连婴儿的妈妈也一起吧，幸亏尤里西斯是一艘幸运船，我看应该可以吧。 嗯， 各位注意，大家都说刚生过孩子的女人最美，这下有3个中队那么多的美女要登上我们的战舰了，这是你们的福气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。 妈妈们倒还好，但是还带了600多个婴儿来耶，到时候一起哭起来可就惨了。 啊，你的意思是为了怕敌人发现我们设下的陷阱，所以才要安装炸弹？ 是这样没有错，陷阱本身非常单纯，不过前提条件是要塞本身要零缺点才行，先让敌人注意到这个炸弹，把敌人的注意力从陷阱引开。 换句话说，一定得让敌人发现炸弹才行，不过又不能太容易就被他们发现。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 说到谋略，没有比这个更加高明的了，这简直就是一个诡计嘛，万一被敌人发现，他们可是会气炸的。其实这个陷阱未必会发挥作用，说不定以后我们用不着伊谢伦要塞了。 我想一定会有用的，伊谢伦要塞是全体洋舰队成员的家呢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 到那个时候，指挥官现在的安排一定有用。 无论如何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协助。 有数量庞大的舰艇开始从伊谢伦要塞撤退了。 不必追他们，同盟军那帮人，他们又抬不走伊谢伦要塞。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占领要塞而已。 雷内肯伯指挥官来电。 指挥官，难道我们真的不追击他们吗？ 追击他们只会受到反击，这一次就先放他们走吧。我可不想因为加害逃亡的民众在历史上留下臭名啊。看来前几天的失败已经让这个小子得到教训了，以后应该会好驾驭多了吧。 贝鲁克，等完全控制要塞以后，马上追赶杨威利，不过不需要赶尽杀绝，至少目前还不需要，懂吗？ 鲁兹指挥官来电。 敌军目前弃守要塞，这的确是事实，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他们会不会留下礼物。我非常担心他们会在要塞动力部装置爆炸物，等我们进驻了之后一举歼灭我们，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派遣爆破专家进行调查，这样的话会比较保险一点。 鲁兹指挥官的话非常有道理。 预计引爆时间倒数五秒，四三二一。 哼，哎，看来敌军已经发现了。 真是千钧一发， 炸弹藏了这么隐秘，要是再晚五分钟发现，整座要塞恐怕都会被炸光了，还真是好险呢。 这真的是杨威利留给我们的礼物吗？会不会还有更狠毒的招数呢？ 这个家伙不好惹，不晓得他到底打什么算盘。 哦， 没有，我没说什么，辛苦你了。 啊，是。 不管那么多了，就算杨威利有什么诡计，打算重新夺回伊谢伦，到时候负责的人肯定不是我，我又何必操这么多心呢？更何况杨威利未必会有机会重新夺回伊谢伦呢。既然他把伊谢伦让了出来，那么我就却之不恭了。 马上跟奥丁联络，就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夺回了伊谢伦了。 是。 宇宙历799年，帝国历490年1月9号，伊谢伦要塞重新回到帝国军手中，期间大概隔了2年半之久。 再见啦，伊谢伦，在我回来之前你可千万别出轨哦，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虚幻女郎，世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好的女人喽。在帝国军进驻的乱局之中又发生了一个插曲，一名负责作战的士官被发现涉嫌侵占同盟军留下的物资。罗塔尔为了杀鸡儆猴，立刻召开军法会议，将这名士官判处死刑，并且亲自执行。 啊，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，战争杀了好几万人，烧了多少个城市，不过只要打胜仗就会被升为指挥官或元帅，甚至得到勋章，而我只不过侵占了一点点东西，居然会被当成罪大恶极。 死到临头了还发什么牢骚，这些我可不听。 这根本就没有道理，大家都说罗格兰公爵是什么英雄或者天才，归根究底他还不是侵略别人国土的恶徒，跟他比起来我这点罪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那么你为何不去侵略别人的国土？没错，既然这样，你也去侵略别人的国土试试看呢。 帝国攻入费沙之后，尤里安逃了出来，他在费沙商人的协助之下悄悄地返回同盟，结果却看到帝国大军开道。下一集，银河英雄传说，寻找自由的宇宙。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